左一每次去学校食堂吃饭的时候就会拿很多学校的餐巾纸，导致他家现在的餐巾纸可以在学校开店了。 是因为我每次跟你们吃饭都想着拿了以后大家分着用， 就我们都是不擦嘴的人是吗？ 不不不，只是你们自己拿了自己的，就搞得我拿多了。 你想拿就拿，找什么借口？ Love me do, whoa, love me do. 昼短夜长， 奇思妙想。 欢迎大家收听《没完没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左怡， 我是七一。 这里呢是我们的下午茶播客。为什么要叫下午茶播客呢？ 为什么呀？ 因为七一每次录的时候一定要吃东西。 不是，你不觉得有时候就是你一定要摆点吃的，你才可以工作，才能激励你努力干活吗？ 但是你不觉得每次吃完饭之后就会显得特别困吗？ 你有道理，所以我们录完再吃。 嗯， 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都买了什么吃的？ 可以，这个其实不是这次买的吃的，这是大年夜的时候买的吃的， 还没吃完。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旺旺雪饼，旺旺仙贝， 还有这个好巴士豆，哎，这算不算广告？麻辣豆干， 还有 亲嘴豆皮，还有玛莎的曲奇。 对，还有玛莎的曲奇，玛莎的白曲奇真的是太甜了。 嗯，但还是好吃的。 嗯， 就吃曲奇就相当于吃白米饭了。嗯，要不我们说一下为什么咱俩想开始录这个播客吧。 嗯，这里要借用七一之前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俩每天说太多话了，然后有很多就很好玩，但是他觉得呢，如果有人没听到，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太可惜了，必须得 share 出来呀。 但是我想的就是，嗯，毕竟已经不再年轻了，总还是要在年轻的尾巴上记录一下年轻时候的想法。 不是，这个不太年轻了，是不是只针对于你啊？我觉得自己还挺年轻的。 毕竟我是一个要去 NHS 做检查的人。 做的是特殊检查。 做特殊检查。 是我这种小朋友不给做的检查。嗯，反正就我们希望能经常聊个天儿，也就是记录一下在我们这么 silly 和 naive 的时候的一些幼稚的想法。然后比如说过个一段时间， 嗯， 几年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再听，就哇，原来我小时候这么智障。 不，对我来说是原来我曾经有梦。 好，那祝我们梦想成真，好吧， 祝我们梦想成真。 嗯 嗯， 那为什么叫没完没了呀？ 当时起这个题目的时候是想说， 当时我们起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也是没完没了在起。 对，想了好多没完没了的在想，什么红茶加奶， 就第一个就被我否决了。 我们当时想了一个快要成功的，是七一想的，叫什么来着？早饭什么饭？茶饭不思。 对对对 对 对 对对， 茶饭不思。 然后， 但不行，咱不能没茶，也不能没饭， 还是跟吃的东西太有缘分了，就放弃了这个题目。后来想到没完没了这个题目，也是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节目没完没了的做下去的话，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吧。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或者说我们终究是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式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嗯，而且虽然说万事开头难，咱现在虽然是已经开了头了，但其实我感觉很多事情开头还不算啥，其实后面才真的是更难的。 对， 如果能坚持下去，哇，那我们也挺了不得的哈。 对，毕竟我们开头就开了一个月。 没有，也就仨礼拜。 我们从年前开到了年后，带着整个选题跨了年。 但不过咱们今儿开头这日子也还挺好的。 对，今天是2020年2月2号。 嗯， 就刚好是2020和2020， 就是反正都是爱你的这个日子。 对， 不错。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没完没了，我们也希望自己 能给我没完没了的有趣的故事可以讲下去。 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伦敦读书，然后感觉每天过的日子也总还是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在的。或者说如果我们开始录一档节目的话，如果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希望讲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也会更加能够推动我们自己吧，能够更细致的去观察生活，去思考，甚至是去创造一些很新鲜的故事给大家听。 嗯，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比如说坐车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今天有一二三件事情很有意思，但可能这两天过了之后这些事儿就忘了。 嗯，那既然我们讲到没完没了，讲到坚持，七一你有什么从小到大或者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你这么突然问我吧，我感觉我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我还一时想不起来。你有什么一直坚持的事儿吗？ 你这么突然问我吧，我就只能想起来一件，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我爸在南京，然后我跟我妈就去南京看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爸就给我买了一本小本儿，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南京会游览很多景点，而且那也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玩，他就很希望说我能够把所有去玩到的景点全部都记录下来，然后这样你回去就可以就是写一些小作文啊或者什么的。 哇，你爸不愧是老师，就喜欢布置春游作业。 从那以后开始，其实我每次都会，就是每次出去玩都会拿小本儿。但其实一开始小朋友真的没什么好记的。我记得我去南京总统府非常大嘛，几进几出的院子，我就真的是从头记到尾，就记这个屋子是干什么用的，那个屋子是干什么用的。 啊，你是边走边记，还不是那种晚上到家再记？ 你要，我要边走边记，然后记完了以后回去。晚上到家是写作文环节，然后 不是，那前两天咱们去利物浦的时候我咋还没见你记啊？ 现在不是都先进了吗，你可以拿手机敲了。 行行行， 我的整个的记录方式真的是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的在进步的。一开始就是拿小本子记，后来我记得是我上初中毕业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爸去长沙玩，我爸给我买了一支录音笔，所以我就可以不用手写了，就是我可以一直拿录音笔然后说那种的。 就是别人你们整个团别人一边走一边都听导游讲话，就看你一个小朋友一边走一边对着自己的那个麦克风讲。 对，然后再后来有一段时间特别兴那个手杖的时候，然后我跑去澳大利亚玩的时候就还拖了我所有的手杖工具，带着一厚厚的那个手账本，因为之前记的时候都会用小本子，但那次是为了手账，就带着一个厚手账本，然后拖着。 你那次写了几篇啊？ 三篇。唯一的收获就是会画羊驼了， 真厉害。 然后现在一般就是会，因为其实现在很好的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很快嘛，然后大家都有很多的 app 可以去记那个游记之类的，所以我一般也就会用那些 app 然后写一些自己到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 那照你这么说我也有写游记的习惯，我只不过是拍照记录，走到哪儿都拍个照，也算是记游记了吧。 对， 不过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也有一件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就是我每年阳历的跨年之前我都会给自己买个本儿，那个本儿就是第二年的一个日历本儿，它就是有点像手账但又不完全是，因为你不用自己写写画画什么的，它是给你分好的格子，每天你有一块地儿你可以写这一天的记录啊或者一些你的感悟什么的。我坚持的事情呢就是每年 买本儿。 对，我每年都给自己买个本儿，而且每年那个本儿我都要精挑细选买个特别好看的。 那你每年都能剩半本吗？ 我每年大概都能剩一本。就是写的天数，写的天数可能手指跟脚趾就能数得过来了。而且我是那种一开始会前三天会写的比较认真，那可能就忘了一段时间，忘了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我可能一个礼拜没记了，我这天就会想不行，我这一个礼拜没记了，我今天回去得把这一个礼拜都补上， 我觉得今天工作量太大了，不仅做不来算了。 我这段时间也有就是用这种类似于日历本的东西记东西的习惯。 嗯， 这个不是我就是刻意培养的习惯，是我去年给自己买生日礼物的时候买了一本那种很好看的那种牛皮的本子，然后它刚好里面就有日历本的那两页，我就觉得它可以被记录一下。一开始还会坚持，然后每天大概一个格子里面只会写就是两三件今天特别高光时刻的那种事情。 嗯， 到后来就变成要一个月一个月的补。一开始在国内记的那几个月的时候，因为就每天就很难，你要去翻那个今天的相册，微信去回想那个天到底有什么事情。每次回想的时候会觉得记录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记这个事情可能真的被你忘掉了。 对， 但是你如果记的话可能它总会是一个能够存在那里然后让你开心的事情。然后现在在这边上学，就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是因为我们都一定会有那个日历的日程，每天的上课啊开会全部都在那里面， party 也在那里面，然后回去翻那日程会比我之前翻照片快一点。 嗯，我其实还有一个招，就是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小熊，我和另外两个朋友，我们每天都在那个群里面会聊很多天儿， 嗯， 就是基本上每天的内容都是满的，从早聊到晚。然后因为当时跟朋友还有时差，所以就是24小时不停转的里面都有内容。所以我有时候比如说我可能要补一个月以前的手账日记的时候，我就得回去翻那个群看看我今天干了什么。 对， 嗯， 我觉得现在就是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在帮我们记录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总还是想要有一个自己主动的方式去记，感觉那样才是一种怎么说，就是你才能真正把你的那个想法抒发出来然后表达出来。 嗯，我觉得就是其实日子一天天过，很多时候就像你说，就我们很多高光时刻就被忽略在你这个日常的琐碎当中了，就我们得自己回去看，就你自己回看的过程才是那个挖宝的过程，把这些宝藏挖出来留下来， 对， 以后看会比较有意义。 对，就包括我之前跟七一为了给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准备生日礼物，因为我们就想到，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作为两个不太靠谱的朋友，我们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帮我们的另一个好朋友准备生日礼物。然后， 哎，我比较插一句，不是咱俩不靠谱吧？当时你想，刚考完试，紧接着就是过节，就是时间紧迫嘛。 时间时间紧迫，不是不靠谱。然后我们就想要说，因为我们都是来了伦敦之后才相互认识的嘛。哦，他是我们三个里面第一个过生日的，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在差不多就是去到学校第一天就认识他，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能够把从刚认识他到一直到他生日这段时间，大概三个算四个月吧，四个月我们一起的很多的高光时刻记录一下。然后那天晚上，首先我跟七一花了一下午去买本子，这个真的要说还是我们在国内方便，可以随便在一个那种文具店就可以买到比较好看的本子，在这边我们真的是在大商场里面逛了一下午才买到了本子，然后就回来寄。 那还不算是个本儿，就是那种卡片， 卡片， 卡片盒。 对，那种卡片盒，卡片儿， 卡 片 盒。片 盒 你看，几天没见我们的台湾朋友，咱俩这儿化音非常可以。继续卡片盒， 卡片盒。然后我们当天回来就是一晚上没睡，就开始翻，说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助我们回忆，就开始翻照片，然后就开始翻微信的聊天记录，开始顺着日历找我们这周是什么活动，有什么日程之类的。当然就觉得那个过程其实挺开心的，就是我们两个一边翻一边说，咦，我们这一天还做了这个，然后你就可以顺带回忆起你那天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对，就感觉是把过去四个月又重新活了一遍，然后就你就看当时那些记录，就看照片里那些 曾经瘦的你。 对，看曾经瘦的我，然后就看曾经的那些时刻，就你会重新感到当时那个时刻的那种快乐的心情。 对，是的， 我觉得这种时候还是挺美妙的，所以说记录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需要被坚持的事情。 You got to change your evil way. 现在我觉得很多事情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坚持，也是因为阻碍比较多， 就太难了。 对， 时候，嗯，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能怪，就是我们也不能去过多的怪客观因素，可能有时候就是自己比较懒。 对，我觉得懒其实是阻碍我们坚持很多事情的最大最大因素。 对，有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已经就是挤满了全身的力气，然后推动着我把作业写完，然后把小组作业写完，把该开的会开完，然后就想在床上躺了。 嗯， 所以我有的时候就做事情就必须晚上不管拖到多晚一定要把它做完，不然因为我知道我第二天起来还有其他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就一定不会被做完了。结果就是因为人太懒，就以至于越拖越晚。一开始觉得自己两点钟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晚上效率也不会很高，然后就可能拖到三点，拖到四点。 嗯，我也是，比如说有时候小组讨论完，然后写完作业到家可能就八九点钟，收拾收拾，洗完澡，可以好像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坐在那儿，然后什么打开音箱放上音乐，点上香薰蜡烛，然后享受自己美好时刻的时候，这时候吧你就觉得哇这时刻太美妙了，你就不想翻开你的小本子写东西，你就只想玩手机。 我有时候就是早上一觉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有太久没有记点什么了，就是没有动用我那个就是日历然后记东西的那个本子了，然后就要赶紧做起来先记完了再去做别的事情，不然如果让这个想法跑掉的话就又不会记了，又要过很久才会想起来，又要去翻微信日历。 有时候就没法做到很及时的记，就有时候你可能我今天突然这个心情来了，我说想坐下来写写我自己的，就记录一下我自己的生活，就这时候比如说你小组成员突然发消息说、哎、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或者说爸爸妈妈给你或者家里人给你发视频来了，你其实你也好几天没见了，这个还是得聊一会儿，然后聊完之后或者你这个手头事情做完之后可能就又没心情去做本来想做的事情了。 就是我觉得是要寻找一个方法让自己在比较舒服的状态下去记，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记录生活它应该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对， 但如果我真的把它当成一个任务的话它就显得没有那么美妙了、 嗯，就一有负担这个一抗拒。 对，就像我们说开播客是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很多好玩的事情，结果当我们真正认真开始做的时候 就拖了仨礼拜。 就是感觉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会特别激动，然后会很想马上就要去为它付出很多、 嗯、 但是当你真的把一项一项的事情放到你的日程里面的时候、 嗯、 就感觉要很努力才，然后好像才能够坚持到录，然后坚持到录很多期这个样子。 不过咱俩现在也是刚录的过程，还没到剪那一步。朋友们，今天是2月2号， 到时候我们来对一下我们的上线日期。 咱一个礼拜之内可以搞定吧， 看我们在9号之前能不能上线。 咱们那个去、哦、你去德国，我们去葡萄牙之前， 对， 一定搞完。 我们要在因为我们下一个周是我们学校的那个Reading Week， 然后整个一个半周的时间都不在。 嗯，我们怎么也在葡萄牙西班牙录两期、 嗯、录两期啊。 嗯， 吃蛋挞的时候可以录一期。 嗯，到时候脸疼不疼再说了。 嗯，这个播客大概最后就会变成一个我们头一期立 flag 第二期打脸的故事。祝福我们每一期立的 flag 都会在下一期能够成功。 嗯，可以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选 podcast 这种形式其实也是有点偷懒的，但是就是因为你说不用真的写什么做什么就感觉比较轻松，但是吧又是一种咱俩都很放松， 对， 很享受，然后也很有效的记录方式。 对，其实我觉得是的，就是聊天这个事情嘛，就是毕竟你可以在这摊着，比如像我现在还穿着睡衣 坐在这里。 当然，但是其实你如果是记东西你也可以穿着睡衣坐在这里记啊。 那你不是要动手吗？还得做工。 对， 手有点累。哎，那还是说到咱刚才那个话题，在坚持过程中遇到的阻碍， 我们刚刚说的懒惰， 懒， 像一些外界的因素，就是突然找上来的事儿。 对，突然找上来的事儿，其实现在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是比较多， 还挺多的。 对， 嗯，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大家每个人的安排的日程是不一样的， 嗯， 可能有的时候你有事儿的时候，我刚好没事儿，然后我喊你出来玩，你就来了。 我是这么随便的人吗？ 然后就刚好，就像昨天的时候，昨天晚上我回来就跟我自己说，因为我有小组作业还没有写， 嗯， 我就说一定要写小组作业。结果我有一个朋友就发来信息说要不要一起打麻将，我当时真的就是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坚持住了，我说不行，我要写作业了。 我为你感到骄傲。 主要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就是嗯，很多我们的作业啊之类的，它总有一个 deadline 在那儿，所以你一定要写，你一定知道你要在 deadline 之前把这个事情做完， 嗯， 所以你可能会为它熬夜，然后可能会为它推掉一些其他的活动。但有的时候是，如果是我们其实自己比较想要坚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想要用这个时间写一写我的日记，或者画一画我的手账，可能它没有那么硬性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容易被坚持。他有没有一个 deadline？、 嗯、 比如说我们录播课没有 deadline， 所以我们就拖了三个周。 而且有时候像我们那些小组作业的 deadline， 因为它不光是我们一个人的事情，就你还有其他的四五个组员。 对， 如果我们不做，那其他四五个组员就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额外的这个因素在激励着我们赶紧把这事儿做了。 对， 对， 我感觉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阻碍我坚持很多事情的因素，就是健康因素。就是有时候你觉得今天还有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你应该做一下，但是吧，你一看表现已经十二点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你要再做完这个事儿可能就一点两点了，就太不健康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做这个事情了，赶紧去上床睡觉。虽然可能也会玩手机玩到十二点半一点，但是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上床睡觉比较好。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倒还好，就是我好像一直就是会比较习惯于晚睡，或者习惯于在晚上做事情，所以经常就是会拖很晚。但这个确实对健康不好，像我昨天晚上，我其实是今天早上睡的觉，我睡五点钟左右，因为昨天查数据查的比较激动，然后就一直。 因为你昨天到我家先睡， 对， 一点多醒的。 对对 对， 对，我是说我把这个事情给忘了，我到家先睡了觉。因为昨天起的比较早，然后昨天回来撑不住，先睡了三个小时，然后一点钟起来查数据。但我五点钟睡下的时候，就是还没睡着的时候，就是那个鬼压床那个现象，你知道，就是睡觉的时候可能压到心脏了或者怎样，就是朝内头侧， 被命运压住了身体。 然后就动不了，然后就还挺吓人的。其实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你会觉得还蛮正常，但是如果他是在你五点钟睡觉的时候发生这种现象，你会觉得完了完了完了，肯定是又是因为我睡晚了。不行不行，下次要早睡要早睡，我每次都会这样提醒自己，但是最后还是没有睡早过。 我感觉反而其实是一些比较原动力的东西，就是这种出自内心的你真的很想做的事情，反而很容易把它坚持下去。反而是有一种比如说一些我们立的 flag 为什么会倒，是因为你真的不想做这个事情，你以为立个 flag 你就能做下去，但其实也不行。 那但是如果是你其实没有很想做的事情，那你在最开始为什么会立这个 flag 呢？ 就是因为你觉得它是一个会对你好的事情 啊， 就比如说像 像我的健身， 因为你知道它是很积极的，会产生很多益处的东西。 就有一段时间，因为觉得自己有点胖，然后就特别想要就是锻炼一下， 嗯， 我就专门去微博，就是问了好多朋友，当时他们推荐那些微博博主，就是有不同的那个健身方法，瘦大腿、瘦小腿什么这种的， 嗯， 就所有的都去看过了， 嗯， 然后练了大概三天。还为此买了瑜伽垫，买了那种弹力绳，就所有东西都买齐了。 我可以想象，毕竟你是健身房就在楼下，门都不用出。 只去跑了一天就放弃的人， 还是跟七一一起。其实我那天大概不是为了去健身，大概就是陪七一， 为了社交， 为了社交， 真是难为您了。 因为当时，因为我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少，不是一个很少去健身房，是一个压根就不去健身房的人。 嗯， 踏进健身房大门的时候，那个时间屈指可数。然后那次陪七一的时候，他就教了我一个，就是可以不用在跑步机上跑， 嗯， 就是你可以大跨步的爬坡走，把那个跑步机的坡度调高。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这个方法很适合我，因为我真的不喜欢跑，就不像七一他会去海德公园跑步，我是绝对不会踏上海德公园，不会穿着跑鞋踏上海德公园的人。然后我就顿时觉得，哎，这个爬坡还不错，就可以不用跑，可以只是走一走。 然后嘴立马向我做出了一个 commitment， 就是他要连续什么爬一个月是吗？ 对。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甚至在七一第二次喊我一起去我们家楼下健身房的时候都没有去。 那天巨逗，那天在你家也不知道干完啥，就是说好了一会儿一块儿去健身房，然后结果我把我手头的事儿做完之后一看，嘴已经睡着了。那我咋好意思叫你呢？我就自己去了。 在我醒来的时候，然后七一还没回来，然后我就以为他是在健身房还没回来，等我拿出我的手机一看，我发现别人已经回家了。我之前来说来伦敦之后一定要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吃早饭，因为我之前就是一个不吃早饭型选手。 嗯， 因为在国内课会比较早，8点钟都会有课，你可能爬不起来。但是来这边之所以能立吃早饭 flag， 是因为我发现很多课都是10点11点才上，就觉得自己一定还可以，就是快8点的时候起来然后吃得上早饭。 嗯， 后来发现自己原来起床时间是跟随着那个上课时间 变 动 的。那就是怎么说，这个事情我坚持下来了，我是雷打不动一定要好好吃早饭的。 对，七一甚至为了吃早饭差一点耽误了他的经济学考试。 你进那个大厅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站着， 就是我们就已经大家坐在座位上，然后卷子发下来，你就要等着那个表，然后到大概是几点，10点钟考试， 反正就是到整点， 对，到整点 翻开卷， 然后就翻开卷子要开始做题了。七一都还没有踏进我们的考试大门。后来考完试就问他，然后我们就以为他是起晚了，结果没有，别人是因为认真的吃了一个早饭，所以差一点没有赶得上考试。 那这也算我有了一个一直坚持的事情吧。 对， 不过但其实我小时候，尤其是上高中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爱吃早饭。 那个、 我妈那会儿每天都会很认真的坚持为我做早饭，有的时候就是那种面包片里面加那种生菜和煎的鸡蛋还有肉，但因为我特别不爱吃煎鸡蛋，那个时候特别不爱吃，所以那个面包吧，经常也就是吃几口就不吃了，然后反正放学回家之前找地儿给它扔了就行。 这太过分了。 然后还有就是要么就那种摊坨，你们家那块吃过摊坨子吗？ 没有。 那可能就是一种北京早，或者甚至可能就是一种我们家的传统早饭，就是那种面糊然后摊成饼。 嗯， 但是它比起鸡蛋饼，它更是那种面糊饼那种感觉。 那不就是饼吗？ 啊，对。 你不能因为给它起了一个摊坨子的名字，就说那是你们家特色早饭。我们家也吃饼。 行，反正就是摊坨的那个东西，那个也是我特别不爱吃的。反正我也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能不吃就不吃。这也是就是自己。好像真的就是比如说上大学之后，或者自己在伦敦这边生活之后，觉得为了健康还是要坚持吃早饭。 我高中的时候会每天吃早饭，要很感谢我一个室友。 嗯， 他每天起得特别早，然后他会去食堂吃早饭。但是我是不属于那种早起型选手，但他每天早上在他出门之前就会把我摇醒，问我早上吃什么，然后他会帮我带到那个教室去。但是因为高中食堂嘛，然后能够被带到教室去的东西也不多。 嗯， 然后我又特别不爱吃鸡蛋，而且你知道如果鸡蛋带在教室里就是吃的话，那个味道会特别大。 鸡蛋有什么味儿啊？ 有，鸡蛋和肉馅的包子是我觉得在教室里味儿最大的两个。 肉馅包子是真的。 然后我就不会在教室里吃这个东西，所以我差不多吃了3年的那个果酱面包。 嗯， 就学校食堂的果酱面包还会特别硬，但是我到现在都会记得那个特别硬的果酱面包，就是因为差不多吃了3年， 这也是坚持了3年的事情。 对， 嗯。对，又说回来，我们这个帮助坚持做事情的方法，除了这种自身原动力，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多跟朋友讲一讲。如果是两个人一起啊，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做的话，可能我觉得 就有这种 social pressure， 对 这种感觉。 对，是。比如说，其实我想要录播客这个想法，其实想了1年多了。但是在我跟七一说这个想法之前，我觉得他可能永远没有办法成型了。跟七一讲了以后，大家有的时候就会互相讨论一下，说哎，我们想一个题目吧，或者说我们来想一想我们想要聊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就至少这个事情会一点一点的往前进。 就是你可能一天走一小步，但是你每天走一点，它就走起来了。 对， 嗯， 我觉得就可能跟大家聊一聊。但是我之前看到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把自己的目标讲给别人听， 嗯， 因为你最后就会打脸打得特别严重。因为别人就会记得这个人这个也没有做，那个也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但我觉得如果是很好的朋友的话应该也不会嘛，就是你可能把你的目标告诉这几个很好的朋友。 不过你一定要告诉你很好的朋友，就比如说你一定要告诉我你想坚持爬坡1个月，因为我知道你肯定做不到，然后我就会用这件事情笑你很久。 我决定在我们 Reading Week 从西班牙回来再试一试，说不定。 那你给我拍照打卡好吧，让我给你施加一点 pressure。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其实我觉得拍照打卡可能也是一个方法。 嗯， 就怎么说，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软件都会有那种打卡激励， 嗯， 然后可能会是一种推动的方法吧，但也只是可能，因为我也用过 Keep， 嗯， 然后也是，它不是每天你练完一天，它就会你可以记录一下自己，然后拍照，然后上传， 嗯， 那个我大概上传了3天吧，4天，然后就没有再 做。我主要是我觉得这种打卡就是。你打完卡之后没有什么后续，就感觉打完卡也没什么意义， 啊， 所以你可能坚持不下去。要真是像西红柿首富里面有那个什么瘦身险 啊，对， 那个减肥险，我要是瘦了真有人能给我钱，那我也天天坚持了。 我就记得有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每天学英语， 嗯， 然后那个分享到那个朋友圈的那个， 嗯， 然后我当时也是报了一个那个样子的，他那个就是有激励，就是如果你，他是一共，我不太记得具体的日期，就大概是一共60天，如果你打卡打满55天的话，他会退学费给你。最开始的10天，可能我很认真的做了笔记，20几分钟的视频，大概我需要学40-50分钟。到后来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很认真的做笔记，但是我至少还会很认真的去听一遍，去跟着他读一遍。再到后来出去玩然后忘记的时候，就在晚上大概10点多11点多回来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完了我还没有听，然后这个时候你又没有时间听，因为可能等你下地铁的时候你就已经12点了，又没有耳机，就只能关到静音开到静音模式，然后就在地铁上放那个手机，把这20几分钟的放完，然后再打卡那个样子。 这人类的智慧都用在这种地方了， 就是自欺欺人到极致那段时间。 我觉得这些软件应该出一个什么防作弊监听功能， 对，以至于我后来就放弃让自己学习这样的东西了，就到最后都会变，对我来说都会变成自欺欺人的模式。 像我之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买了一个网课，是一个法语课， 嗯， 然后我以为我能坚持下来，结果后面有一段时间就是开始忙别的了，那个网课就耽搁了，然后之后我再想学的时候它就过期了，就相当于我这个钱就几千块钱就基本上浪费掉了，到现在也就是只学会了最前面那个基础发音。然后反而是现在不是在咱们学校那个晚上那个 evening class 上法语课吗， 对， 像这个课吧，就是 激励我去，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间跟你一样，我们可以一起去上，然后再有一个是因为就是这那个课是一个小课，然后那个老师也都会认得我，知道我叫什么， 嗯， 上课也会经常就是你有很多跟你的同桌一起 练习， 一起练习，或者老师也会跟你一起练习，就是你感觉你跟这个老师还有其他同学们之间是建立一种关系，就是你觉得你不去吧，那个老师下次看你的眼神中都透露着那种失望的表情，就不去不合适，就感觉是这种其他的社交牵绊激励着我去。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就属于那种如果真的要你坐在那儿了， 嗯， 你就一定还是会好好学的， 嗯， 但是就是你需要一个因素推动你，是推动你坐在那儿， 嗯， 就那个目前对我来说比较难。 确实是啊，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说那个万事开头难， 对， 就感觉有时候就是开始那一步。 而且之前他们会有很多那种就是类似于心灵鸡汤的文章，会说这件事情如果你坚持二十一天成习惯嘛，就还会变成习惯，然后你以后就会一直一直有这个，就一直会习惯于去做这件事情，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 是的，我刚想反驳你 就多少天都没用，就是感觉放弃其实是一瞬间的事情，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就是你坚持几年，你哪怕你现在突然不想做了，然后这件事情就放过去了。之前申请季的时候比较忙，就像我之前一直说写游记的那个事情，那段时间真的就把一些那个想要补的游记，因为就是每天晃荡到的一些地方就放在那儿没有写了。然后后来一段时间比较闲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疯狂的补，那段时间真的是每天都在敲，就我为此还给手机买了一个小键盘，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很习惯了。他的网页里面进去有那个打卡，我都已经打到大概将近100多天的那种。但是还是啊，就是来到这边以后就还是记得很慢，就到现在那个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还对我来说还是草稿，他还在我的草稿箱里放着。 哎，所以说下来其实感觉我们就是能帮助自己坚持的方法，其实有点像我们那个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里面讲的那个双因素，是不是？ 对，就是有的因素你原本以为它可能是你的激励因素， 嗯，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保障， 嗯，就是保健因素， 保健因素。对，当时学这个时候还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大家一直以为比如说涨工资涨工资涨工资会是一个好的激励，但其实它只是一个保障。对我来说可能 那些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原发的，就我们内心真的想做的， 嗯， 或者有那种社会对我们有期待的这种事情，我们好像更 motivated， 就是更想去做。 嗯，可能是，可能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些可以激励的那个。 那你最近有什么想开始坚持做的事情吗？除了录我们的播客之外，这个是一定要坚持的。 最近我最近倒是有一个在坚持做的事情，就是坚持给小叉车投票。 是那个火神山雷神山那个吗？ 对对对， 我也是，就是因为最近就大家不都说2020年第一个月太难了吗？ 对， 就是一系列的事情，就比如最开始这个美国伊朗的事情， 嗯， 澳洲大火这疫情，黄灾 对， 科比，然后英国还在31号 脱了欧， 就感觉一切就觉得就是生活太变幻莫测了，生命诚可贵， 我们要早睡。 生命诚可贵，我们要早睡。 对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早睡真的属于一个就是最值得坚持的事情。对，它是一个口号对我来说。 嗯， 但是可能是一个真的最值得坚持的事情。 嗯，那前两天我上法语课的时候，然后我们练习时间嘛，怎么说时间，然后老师就问大家你们都几点睡觉，旁边两个欧洲同学，然后一个人说10点半，一个人说11点，问到我的时候，我一想大家都说挺早的，我也说早点吧，我说我12点就午夜的时候 水，然后就是那几个同学包括老师都特别讶异的看着我，就觉得我实在太晚了。 我们之前也练过那个练时间的时候，老师是说你要用时间加做什么组一个句子， 嗯， 然后我就说我是在凌晨的时候才上床睡觉， 嗯， 然后那老师就特别震惊，他就觉得就是他震惊的点就在于说他透过你睡很晚这件事情震惊的点在于他觉得你一点都没有关注自己的身体，所以可能真的是我们的问题。 对，我觉得是我们太轻视健康了。 对， 这个确实挺重要 的，就是明明可以放到白天做的事情，因为你知道自己不会，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会睡很早，然后我就可以非常明目张胆的把一部分事情安排到凌晨一点凌晨两点的那个日历上去做。 那你觉不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我认识的很多就是朋友大家睡的普遍都很晚。 对，我们之前不是一直都讲吗，说那个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抱着保温杯熬夜，就是你一方面又觉得好像是在关注健康这样那样。还有之前就是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那个六零后让九零后早睡觉，九零后让六零后戴口罩，横批是谁都不听。然后 但你说到戴口罩，我突然就是最近感悟很深，就是你觉不觉得亚洲人对戴口罩的态度还有欧洲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我们戴口罩感觉是更多，可能我平时防风防尘防花粉我就戴个口罩，或者说我今天没化妆我就戴个口罩，但是欧洲人就觉得你戴口罩这个事儿特别大，觉得你是得了什么了不得的病吗？ 对，有一点，虽然我还没有去问过欧洲同学他们到底是怎么想，但是你有的时候就因为最近我们都习惯于戴口罩，而且我们的就是专家告诉我们戴口罩你其实是为了就防你呼吸进入就是吸入别人的那个可能带有病毒的气体或者什么的，就是所以说都说摘下口罩来外面是不能碰的嘛， 嗯， 所以我们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但在他们看来就好像是我们就是我们是携带病毒者一样的那种， 嗯，所以我觉得就不管怎么说不管这些人怎么看吧，我们还是就在外面留学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口罩戴好防护好自己保护好飞沫远离我。对，早睡 早睡， 戴口罩 戴口罩， 一定要健康， 嗯， 希望2020年后面几个月 后面 越来越 好对，我可以健健康康的生活，可以开开心心的分享，可以想要坚持可以最终能够坚持自己想要坚持的事情， 嗯，那些实在坚持不下来的 就顺其自然吧， 顺其自然吧，对，2020快乐最重要。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我们下期见，希望我们的 flag 不倒。 对对，我们一定要下期我们在葡萄牙见， 下期不在葡萄牙见， 嗯， 我们吃蛋挞见。 好的，那先这样，如果朋友们有什么就是关于坚持的事情也都可以和我们分享，告诉我们你们最近在坚持什么，然后或者因为什么没坚持下来，而什么是让你一直坚持下来的原因。嗯，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Love me do You know I love you I'll always be true So please Love me do